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 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05，01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6号周一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左叶谦。 哎，新的一周开始了。窗外呢，北京的窗外现在是下着雨呢，不知道你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有一个气象预报啊，要跟大家说一下，市防汛指挥部提示，预计16日夜间本市有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市民朋友们合理安排出行，注意避雷、防风暴、 避让积水路段，远离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等危险地带，注意做好室外搭建物和广告牌的加固，户外高空作业安全防护等工作要确保安全。 是的，今夜就要好好的做好这些防护。 对，这个时候呢，希望大家都已经待在了舒服的家里哈，累了一天了，来听听广播，来缓解一下一天的疲劳。话说呢，这个周末哈，因为有七夕，不知道大家过得如何？愿各位此刻是带着满满的爱意和对新的一周，也是八月过半哈，带着积极的态度，要准备迎接接下来的后半个月的生活了。 对，八月还有半程呢，所以呢，大家还是在暑假的这个情绪中。 哎，星期一的晚上呢，我们一定会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抛一个话题，同时呢，也会有传统的暖文章和冷笑话。总而言之呢，就是有两个小时陪伴各位的好时光。那今天晚上我带来的第一首歌呢，也是哈，我们这一次的 Listen to One， 我们的收官啊， 也就是飞儿乐队的 收官，对，飞儿的收官夜。所以让我们再次重温一下这张《钻石之心》当中，可能到目前为止哈，大家听下来以后觉得特别朗朗上口，很想时不时听一下唱一下的歌，《锦绣梦》。 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牵起一片烟迷蒙，细数夏和冬，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你一袖白发青葱，他嫣然伫立大雨中，盘膝向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缘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回忆的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细数夏和冬，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你袖白发青葱，他嫣然伫立大雨中，弹琴向西流，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缘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 剧呢，我们说一张专辑特别好听啊，要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买来要听。现在呢，也不能说强迫大家继续买专辑，而是说好听的音乐你就多听听，它会让你的心情变好的。 对， 这个节奏，还有它的欢快感，还有它的密集的这种蒸蒸日上的感觉吧，我都能感觉得到。 对，很多朋友把飞儿乐团呢其实定义为新飞儿和老飞儿，就是从2018年之前的就是2004到2018啊，它是老飞儿，就是过去主唱飞 是 那个时代。然后从2018年之后呢，有了韩瑞加入之后呢，就变成新飞儿， 老飞跟新飞， 对，老飞新飞。然后当然其中也会有很多朋友非常执拗的哈，觉得还是过去的更好。说实话哈，我觉得从你的心智的包容性来说呢，其实你更应该选择随着这支乐队的成长而成长。 是 因为所有你就是说很忌讳啊，或者说心里面还在执拗的东西，它从音乐本身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嗯，这个心情我非常理解。你别说乐队换主唱了，就原来有一些我们特别喜欢的乐队，他换了吉他手，他换乐手， 嗯， 有很多人就已经不认了，更别说换主唱了。 对，然后就会特别的就是愤怒啊，或者怎样。 是， 其实慢慢的你会和自己和解，会和音乐和解，会越来越懂得这支乐队。可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女主唱韩瑞假以时日她会有更好的表现。 是， 其实这张专辑她已经是比她上一张专辑要进步了很多。 那么努力的一个孩子啊， 一个刚刚90斤啊，年纪轻轻但是爆发力很强的，声音也很好，表现力也很好的。她其实现在欠缺的是她的音乐表现力 啊， 就是你得有人生的经历，对吧？ 对， 你才能够更加理解这个制作人啊，还有这个创作者他给你赋予歌曲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他也有一点很让人羡慕的，就是他毕竟有两位这么好的老师， 这是他的，真的是他的很好的学习机会跟福分。 是的，所以从这张专辑开始，我相信正在听广播的很多喜欢飞儿乐团的朋友也会慢慢的开始像过去啊你年轻的时候听音乐那样，渐渐的去了解，愿意去等待他们的新的作品，还有可能他们还会开演唱会，对吧？ 啊，是的， 作品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他就会开演唱会，所以这是我们共同营造的良性的一个环境，一个音乐环境哈。 等演唱会的时候你们再彻彻底底的感受一下，这是一个女唱将，应该是没问题，她是 Life 的能力很强的， 很厉害的。21:12，全新一周的男左女右，我们在聊天室中呢抛出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高质量的独处需要什么呢？ 哦，又是一个高质量的话题。 高质量的独处啊， 这是一个高质量人类的话题。 每个人肯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觉得对于你而言哈，一个高质量的独处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有什么？我看到了这位村口王师傅啊，也是我们聊天室当中stand up杠的听友，他是这样写到的：我会安静地坐下来，打开比较燥的音乐， 我 开两瓶啤酒， 安静地坐下来，打开比较燥的音乐， 来两片火腿， 哦， 感觉生活就是这样， 这还是安静不了。 听听你的声音，挺好的。你的 Cross My Heart 送给你啊，这不太燥啊，这很安静的音乐。 Second time I crossed my heart, he came in from the south. Was lying there with something sweet, salty in my mouth. When I crossed my heart, when I crossed my heart, when I crossed my heart, pretty darling, oh, yeah. Well, you may think the world.Through them spaces in between, where the night gets sticky and the sky gets black, grab you, baby, grab me back, and we cross that heart. bed across my heart. Yeah, across my heart. Well, across my heart. Pretty darling, move away. Ooh. Ooh. Ooh. 来自布鲁斯·斯普雷森廷，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Cross My Heart。 越过心界，越过我的心界。 哎呀，下雨天听着这样的歌曲还挺梦幻的哈， 是 有一点儿和自己的往事见个面碰个头的感觉。 慢节奏啊，也不算躁，是那种典型的老布鲁斯老乡谣。 话说生活呀，真的它本就平淡如水，其实你放一点什么它就会呈现一点什么，比如你放点盐，哎，它就是咸的， 对， 你放点糖它就是甜的，所以想调成什么味道啊全是由你自己的。 嗯，放点盐然后再放点糖提鲜，那就是你做菜的本事。 什么 对，就是放盐是为基础嘛，盐是万物万味之王嘛，然后你中间你肯定敢去放糖，你肯定会有一些菜肯定敢大胆的去放糖，那是为了提鲜，那就是你做菜的本事了。有的时候放多了，那你就会被就是说你这个鸡蛋西红柿是不是只会做甜口的呀？啊，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我本来说的是生活平淡如水， 是 啊，我是指饮品这块的，您直接给 我 拉到 正餐 去了， 菜 啊。所以说这个男人和女人的世界啊，有时候关注点真的不一样。但是呢，当我们在影视剧作品当中哈，我们往往会找到一些共鸣和共识，就是那些甜蜜的，对吧？哎，我们不管多大年纪，看上去也依然会能想起那些爱情的美好画面。 哦， 余生请多指教。 曾经去了一切，原来人山人海里有特别，指尖翻动永恒字典，解开让我心跳的悬念，瞬间的特别是偶然的遇见，相呼吸不知不觉，牵着一双手在漫长的世界，抵过任何的语言，世界大的有限，有我在你身边，和你并肩穿过黑夜，读懂明天，每个心愿一起实现。 一人的孤单被你暖成勇敢，我在回忆里惊叹你给的最长情的答案， 简单的浪漫是我爱的平凡，不过是用余生陪伴， 在人山人海， 我为你撑伞，做你特别的存在，别怕 你 的未来有 我 在， 是你中担当， 余生挚爱， 未来 来自杨子和肖战演唱的《余生请多指教》，这也是为他们俩马上就要上映的一部剧哈而演唱的歌曲。大家可能也等待杨子的新戏有很久很久了，终于啊，大家有盼头了。 对，喜欢他演戏的朋友都还很年轻，我记得，就是随着他那波孩子长大的，也就三十岁左右吧，三十岁之前的那些孩子们，嗯。 那我们算怎么回事？ 我们是看着他小时候演戏，看着他长大的那批人。 那我们也喜欢看他演戏。 对，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 对，2021年9月8日起呢，我们就终于可以看到杨子的新剧哈，《余生请多指教》。大家生活里哈，就是不管自己的爱情生活它是怎样的，但是如果看到甜甜的啊影视剧作品当中的，哎，还是会觉得有点沉浸其中哈。 喜欢看甜美爱情剧。 对，因为生活有时候已经较为苦涩了哈，所以看点粉红泡泡的爱情剧啊，它有时候是一种缓冲，至少我觉得对女人而言，这是挺重要的一部分。 男的可能他看的那个点不一样嘛，不在你们的那么甜蜜的那个情怀中，他可能还在看一些现实的这个剧里边现实的一些反映的问题。 哎，现在真的有很多剧都非常好看， 是、 啊、大家可以在这个闲暇之余呢，可以去看一下这些优秀的作品啊。当然了，如果你说，哎呀，我眼睛真的很累了，我想闭上眼睛在家里听听广播，可能听到哪里我就睡着了。哎，也可以， 对 吧？ 是种享受。 对，就是一天的生活哈、啊，你的所有的调节是根据你自身的一个安排，不要去我们为什么说这个高质量的独处呢？它其实是一种充电，就是你能在独处当中获得的是快乐，获得的是一种精神的滋养，还有能量的补充，这个就是高质量的。 对，最好别让自己身边的电子设备还干扰到自己的情绪，这是最高质量的，我觉得。 哎，这是你的认同，你的认知哈。 是。 但是呢，咱们这听友当中有一部分人哈，他真的就是刷刷某抖，看看某快啊，再刷刷剧，哎，这对他而言就是很快乐的高质量独处时光了。 不一样， 对，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哈，看你怎么去享受其中。山外有山哈，他真的我挺佩服他的。广播声，这个聊天室当中经常看到他的身影，但是人家的高质量的独处是啥呢？睡觉、看电影、追剧、玩手机、玩游戏 也行，懒散型的哈，就是说随心所欲型的吧， 啥都没落下哈。 对。 哎，第一时段就这样过去了哈，我们准备第二时段和小伙伴们继续来听音乐聊天，但是你在舒服干爽的家中，我们一会儿见咯。 那第一时段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就是来自菲尔柯林斯的这首 Just Another Story， 这只是另一件事情。 Just try it, it's only a smoke, ain't gonna kill you.

21:312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6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周一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今天北京下了雨，此刻不知道你在北京的哪个方位哈？现在我们在东边，目前呢窗外是有雨， 有雷，有电。 是，所以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们啊，市防汛指挥部提示，16日夜间本市有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市民合理安排出行，注意防雷防风暴，避让积水路段，远离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等危险地带，注意做好室外搭建物和广告牌加固、户外高空作业安全防护等工作，确保安全。 是，大家要以安全第一，确保自己的周边也要安全。 对，我和叶谦也祈祷着哈，下班23点的时候天气能够好一些。 是、 啊、 又是我们拼人品的时候了。 是嘞，希望你在这个雨夜能够睡个好觉，因为我们确实感觉到天气真的凉爽了。 对， 尽管白天时光里呢穿着 T 恤哈，但是到了晚上多半都是已经，反正我是关窗户睡了。你们可能100多少斤以上的， 你说 不关窗户吧、啊、 说简单点，就是现在有一小电扇就够了，就不用开、 啊、 不用开冷气了，你无论关不关窗户、 啊、 有个电扇能给你吹着这个小习习凉风就够了，现在是这样的，有个小电扇就够了、 啊、 你不吹吗？ 我都关窗户没跟你说吗？ 啊，你不吹电扇了，连电扇都不吹了， 因为我觉得很凉了已经、 哦、是这样的啊。 你 看 这 个就说明还是瘦人好一些。 不是，我已经是稳稳的100斤了。 嗯嗯， 这个我真的觉得晚上已经很凉了。但是我母亲她就把窗户开开，然后我就知道哦， 这点我非常了解。 对、嗯，就觉得很舒服。然后她还经常说我这个串堂风被我给破坏了。 是，老人是会这个，长辈们都会，就他很讲究的，就是要有串堂的新鲜空气，你不能封闭自己啊，不能拉上窗帘，然后关上灯，一捂一上午，一捂一下午，这个人家看着很不舒服。 那我亲爱的听友们，此刻你正在收听节目的地儿，你是如我一样，已经把窗户关了，因为下雨嘛，怕少雨，然后在家之也挺凉的，把窗户关上了，还是开着窗户，或者像叶谦那样 吹小电扇， 吹着小电扇， 对， 就是你关了窗户吹电扇 也行，但是你开个窗户，它会更促使你的串堂风更流畅，知道吧？ 哎呦我的天哪、嗯！ 但是我不是那种大风，不像你想的那种大功率风扇嘛，是那种最小档的，然后它习习的小柔风吹着你就行。 哎，听友们笑多多，这肯定是女听友。 嗯， 我不关窗户，但我盖被子。你看，这也属于觉得。夜真的凉了、 啊、有被子真好。 然后 Alice232 他说我一年四季都盖被子的。 是， 但是我们的这个问题是，你现在关窗户了吗？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夜已经是夏末哈，我觉得是很凉的了，白天时光里出门其实也要带个小衣裳了。 是， 世界如此之不同， 连吹个电扇关窗不关窗都不同啊。 单身有单身的原因、 嗯、 窗外下雨了，所以想送你彩虹。 哪里有彩虹告诉我，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为什么天这么安静，所有灯影都跑到我这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是会说了太多就成长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还是围绕。没有理由，我也难 自己走。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有没有口罩一个给 周杰伦的歌曲吧，简单易懂，然后还流畅，但是呢谁都能唱吗？还真不是，就得他唱。别人唱呢无外乎就两种，一种说啊他在学周杰伦，第二种就是啊他唱的不如周杰伦，这就是很奇怪的事情，你知道吗？ 对啊、为什么他能够在那么多人的心中占据了 YYDS 的地位。 是 哈，这首歌呢也是和我们节目一样已经14年之久了，收录在他的《我很忙》专辑当中。其实很多人爱上这首歌呢，是因为《不能说的秘密》，就是那部电影当中哈、这是其中的插曲。确实在这个歌词里面哈，尤其在晚上听，有一句哈是非常非常让你觉得哎呀，就好像有一个人在给你发了一条语音一样，他说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 你看这词多深情啊， 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 你瞧瞧，真会写这小哥们儿。 哎，这就是把恋爱中哈或者说远距离两个人不能见面的时候的那种心情描绘得如此的贴切。因为下雨啊，就希望有天晴，但这段时间确确实实哈总是阴雨连绵的， 盼天晴吧。 对，太阳继上周工作了几天之后，从星期五开始就一直没有太露面了。 对，所以这是一个就是雨的周末，这一个阴雨的周末、大家都怎么过？ 我特别佩服你哈，就是因为我是特别喜欢晴朗干爽，如果下雨的话偶尔一天我能接受，但是老是下雨的话我就不太喜欢像你那样去游泳啊，就是本身已经很潮湿了 啊， 然后再继续去潮湿的水淋淋的地方。 所以我换了个地方，我换的是温泉，是 那不也是水吗？ 是可以除湿的，有那种除湿的那种池子呀，还有就是它不会冒雨去。 可是你不是带孩子去游泳吗？孩子也能泡温泉吗？ 它是戏水温泉 哦， 明白吧？ 没有那么热， 对，所以而且它不会被淋到，它是在室内的。 哎，真的，其他人我不知道哈，我是真的发现 叶谦绝对是我朋友圈中的超级好爸爸， 是六娃，六娃神父是吧？ 家到处窜能手， 六娃神父其实也没窜多，因为这个疫情期间， 因为 就只能是在家附近啊，只能是在这个，你绝对不能出京城， 那倒是， 啊、对对。好，听一首麦克弗兰克斯的歌曲，这首歌叫做《Long Slow Distance》。 I'm obsessed with that long, slow distance. The fleet of feet won't please you. All speed, they love and leave you, not me. As you see, I love long, slow distance.Listen, this pulse beats strong and steady. My pace won't stall when I hit the wall. Others fall by the wayside, heat exhausted. But I'm no coward, I'm solar powered. As long as I know that you'll be there with me, face to face when I break the tape, for the kiss when weCross the finish line. Some play the tempo given. I hearA different rhythm, do you hear it too? For the long, slow distance. My stride is smooth and easy. Your touch can always lead me off route in pursuit.Some long, slow distance. Listen, this pulse beats strong and steady. My pace won't stall when I hit the wall. Others fall by the wayside, heat exhausted. But I'm no coward, I'm solar powered. As long as I know that youFace to face when I break the tape, for the kiss when we cross the finish line. Snatch the prize in my goals, the far horizon. I guess I'm obsessed with that long, slow distance. With that long, slow distance. Thank you. long slow distance 就是相隔很长的距离，相隔很长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的这种距离是很长的，很漫长的 long slow distance。 嗯，在听歌的时候呢，也看了一下聊天室里小伙伴们，他们各自告诉我，在这样的晚上哈，在家中是开着窗户呢，还是关着窗户？虽然这个问题听上去，乍一听有人说好无聊啊，但其实呢，它真的是代表了我们所有人在不同的地方。你看，有在广州的朋友，那肯定开着空调啊， 啊， 对吧？ 是， 然后 那块还是很热。 是的，然后有朋友呢，因为我们说男左女右嘛，就是男孩和女孩真的在空调啊，在这个家里的温度上，有时候是不太一致的哈。有朋友说开小窗，电扇定时，挺舒服的，就是窗户还有开一点小窗户的。 嗯哼， 啊，我是完全关， 我是 关窗关门。 我是跟这个朋友一样，我要开呢，就开一个小半扇。啊，这样的话外面的一些声响也不会太噪，然后呢就是你哪怕是下雨声刮风声其实都是会影响就是你在这个室内睡眠的啊。然后呢，但是它 室外睡眠是怎么回事？ 室外睡眠 你刚才说室内睡眠 就是没架了、 啊、那怎么还有室外呢、 就是没被子没，我说是影响室内睡眠啊，室外的声音然后你可以屏蔽一些就屏蔽一些。所以我知道你为什么愿意整个关上窗户，因为你安静吗？你可以更安静的状态。 其实我在睡前也是开了一会儿，我是觉得挺凉的 啊、 就是夜风还挺凉的，尽管胖了、也 不 苦下了、 不是，你绝对没有到那种能御寒的胖。你要是到了御寒的胖，或者是像我这种到了能御寒的壮，这都行。你跟我闺女一样。就是我特别了解你们，你就是特别了解你们这个很瘦的或者是瘦干 的 人。 我真的，哎，我早年间哈、我现在想看我原来的照片，我原来是真的很瘦， 嗯， 但自从我现在尤其今年稳稳的100斤之后，我觉得我原来我挺瘦起来挺好看的。 这多新鲜，你胖起来不好看了是吧？ 嗯，我原来一觉得自己那么瘦，然后特别想胖，然后胖完之后呢猛然间觉得其实瘦呢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觉得瘦还是多多少少会显得人更精神一点。 对、yeah, 这个对吧， 尤其上了岁数， 尤其这几年不知道为什么怎么都愿意穿那个就是露腰的了啊，就显得人腰特别细的那些衣服啊裤子啊， 那就更要你们的命。 哎，我就想我腰细那会儿的时候怎么没有这种装束啊，或者是这种装束我也不太会这个穿搭上班啊。 所以 哎，现在怎么小女孩都穿着这个露着腰的呢？ 但是呢人到一定岁数呢，她可能就是她富态那种有一种福相啊、也是很正常。你比如说你再优美再一代天骄山口百惠又怎样，她到了今年她做奶奶的时候，她做到长辈的时候，她一定要有一种就是圆润感有福态才行、你要还那么瘦骨伶仃一个小老太太，你也会觉得有点别扭是吧。 因为有些朋友也问我哈，说我也想胖，力怎么胖起来的？我说43岁之前这也是我困惑的啊，后来我为什么不困惑了？你真的要相信，就是人上了40岁以后，新陈代谢真的慢了。 对，它会淤积。 对，所以你如果希望自己的新陈代谢快一点的话，那运动啊、喝水啊，包括吃一些低脂的东西，还有就是你要有一个秤，要经常的体现出你每天的这个身体的水分含量啊、蛋白质含量啊，就给自己一个更精确的、肉眼可及的变化， 活得精致一点。在自己高质量独处的时候，这也是一招，活得很精致。 对，必须的，对吧？好像每个八月都要重温这首《八月的照相馆》，李健。 窗外溜走的时光，当我路过这个地方，仿佛就像回到了昨天一样。你幸福地靠我的肩，说就这样过生命里的每一天。那一个夏天，在心底上。 深草，偶尔荡漾。 李健的音乐中总是能够感觉得到啊，这首《八月的照相馆》是每年八月就一定会重温的，有点像这个什么三伏天一定要贴三伏贴一样啊，会有一些应时应景啊，会到了一个阶段就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哎，我有一次也差点得了这种强迫症啊，叫强迫症，叫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到九月我就会放 Green Day 的 We Me When September's End。 是啊，这不叫强迫，这是叫应时应景，就是这个创作的氛围就在这儿了。 嗯， 一年当中没有比这个时候出现更合适的。 是，所以每每都想选这首歌在九月份快完结的时候放出来。 对啊，话说九月也不远了哈，今天都八月十六号了。新的一周就是在这样的一场雨中开始了，在等待艳阳天啊，在希望秋天会有更多秋高气爽的好日子的时候呢，先准备好你内心的世界里是晴朗的。 我相信一定会有大晴天开始迎向我们的。好了，这首歌就是迎着晴朗的天唱的，来自鲍勃·玛丽和 The Wailers 乐队。 好的，听完这首歌，我们第三十段暖文章冷笑话见吧。 Surfer, take it on me now. 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22:01: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 欢迎光临八月十六号周一晚上第三十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叶谦。 是的，雨天驾车，司机师傅们要小心。在家中的朋友呢，也希望你能够观察一下这个雨势哈，然后适时的把窗户关上，不要少雨，保证好呢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哈。 嗯， 然后也特别提醒一下，此刻可能还在户外的朋友，请您赶快回家。我们要再一次的通报，是防汛指挥部提示，十六日夜间本市有雷阵雨，局地呢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短时的大风和冰雹，请市民安排好合理的出行，注意防雷防风暴，避让积水路段，远离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等危险地带，注意做好室外搭建物和广告牌的加固，户外高空作业安全防护等工作要确保安全。 确保安全是第一位的。 对，不管这个外面雨势如何哈，感谢你在独处的时光中，当然也有可能是和家里人一块儿哈，开着收音机听， 这也算是独处吧。 哎，马上要到来的也是节目的很重要的东西 啊，第三十段了。 是的， 那得说说他姐姐了，得说说他韩丽的姐姐韩美。这样吧，咱们从韩丽说起吧。从这个韩丽刚才说的，她对自己的胖瘦啊，尤其是夏天还能不能像年轻女孩子那样穿露脐装比较忌惮这个事情开始说起啊。其实呢，她比她姐姐呢要幸运多了，要好多了。因为为什么呢？韩美啊，你已经就是在她的，就是她在她的生命中可能已经落下了这样的一种痛恨啊，可能成习惯了，这很不好。在生命中落下痛恨很不好。什么痛恨呢？就是他现在有一种癖好，他非常痛恨蚂蚁啊，恨到什么地步呢？恨到有的时候我们都拦着他要踩死人家，知道吗？他见之必杀的，就恨到这种地步，那怎么可以呢？我们屡屡拦住他不要杀生，一次问其原因啊，究其原因，为什么你怎么这么恨呢？人招你惹你了，他就说你小东西这么喜欢吃甜的，腰还那么细，是气死我了。It's not 这是 Elton John 艾尔顿约翰最著名的一首歌曲 Don't let the sun go down on me。 这首歌也曾经被已经去世了啊，其实比他岁数还小一些的已经去世的 George Michael 然后翻唱，还盛情邀请 George Michael 跟他一起合唱过这首歌曲。 嗯， Don't let the sun go down on me。 好的，22:10啊，让我们忘记韩梅，忘记她和蚂蚁的恩恩怨怨啊，来听听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也是和今天晚上的话题哈、啊、是很一致的。我们来看看高质量的独处，它离不开哪两件事情呢？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高质量的独处离不开两件事儿。奥运会结束，运动员的热度仍在继续。按照规定，运动员回国后要隔离21天，隔离的时候做什么呢？原本以为大赛结束终于可以好好休息，结果运动员们把隔离日记晒出来，就让网友惊呼，难怪他们拿冠军。游泳冠军汪顺在房间里进行规律的训练，滚背、俯卧撑、伸展，一系列无器材健身动作做得行云流水。女子蹦床冠军朱雪莹不仅带了瑜伽器材，带了一个小蹦床到房间，每天做完瑜伽动作就会在小小的蹦床上练习连续的团身跳。女子铁饼运动员陈阳把双床移开，空出位置锻炼，一番运动后又穿上裤子造型的双腿放松治疗仪，一边放松一边敷面膜。马龙、樊振东也在用简单的器械做着体能训练。对于这些顶尖运动员来说，运动已经成为本能，自律更成为了深刻的肌肉记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被隔离在一个房间21天，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你会做些什么？能坚持几天？心流的作者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勒说，一个人如果能从独处中找到乐趣，不需要靠文明生活的支持，即不需要借助他人、工作、电视、剧场规划他的注意力，必须有一套自己的心灵程序。不然的话，所谓独处不过是看看电视、玩玩手机，与上瘾有关，与自律无关。第18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发布了一项数据，2020年我国成年国民每天手机接触时间时长为100.75分钟，人均一年阅读纸质书和电子书的市场分别为4.7本和3.29本，仅有11.6%的国民平均阅读一年平均阅读10本以上的纸质读书。有人说，同样是打发时间缓解压力，为什么玩手机、打游戏、刷短视频就是垃圾快乐，而运动读书就是高质量的独处呢？这就要说到上瘾这个概念。欲望的博弈是一本剖析上瘾行为背后的成因，并带领读者从心理上摆布各种上瘾行为的书。作者提出，所谓上瘾，就是哪怕你知道这么做会产生不好的后果，但仍然控制不住自己继续做下去。比如玩游戏、刷手机，明知道沉溺其中对身体不好，对成长也没有任何的益处，但还是控制不住的继续刷下去，这就是手机上瘾。又或者抽烟，所有烟盒上都写着 吸烟有害健康，但还是无法戒掉。有的人戒了很多次，短暂戒掉后很快又拿起了烟，这就是烟瘾。越来越多的人一有空就打开手机，上瘾般的沉浸在各种消遣中，一开始就停不下来，从最初的寻乐变成依赖，从依赖变成上瘾。比如本来想刷一下短视频就睡，但刷到后半夜，到头来不仅作息混乱，而且内心被强大的空虚感裹挟着。一位心理咨询师朋友讲过一个来访者的故事。男孩正在念大学，从上初中的时候起他就迷上了看网络小说，休息的时候看，上课的时候也常常趁老师不注意偷偷的看，熬夜看，夜里醒了第一件事儿还是翻开手机。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高中毕业，他对高中生活的记忆不是校园生活或者繁忙的学业，而是网络小说。最终只考了一个职业专科学校，父母希望他进入社会时有一个高一点的起点，要求他复读一年，但是这一年他还是在网页中度过。第二次高考并没有奇迹，无奈进入中专的学校后有了大量的时间可以支配，他更可以无时无刻不沉浸在小说的世界中。他也曾想过自己最好的年华都浪费在了手机里，一定要改掉这个长期以来的陋习。他试过把手机换成老人机，把手机锁在柜子里，放在视线之外的地方，但都治标不治本，没一会儿就又拿起了手机，以至于上大学的他无法专注学习，更封闭了所有和同学的社交关系，一个人躲在网络小说的世界里。意识到他已经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戒除手机上瘾症了，他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咨询师。为什么我们专注看手机很容易，专注读书却很难？看手机就像吃瓜子儿，每一条信息闪过就像一颗瓜子儿，能够让你立刻感受到某种情绪，或开心或愤怒，这就是即时满足。读书则不同，你可能看了很久才看到一句让自己会心一笑的话，可能要读完整本书才会有满足感，需要的是延迟满足的能力。贾德森·布鲁尔认为，我们之所以难以摆脱即时满足的诱惑，是因为我们的神经系统里面有一套演化保守的学习过程。大脑设置的程序是这样的，当我们看到好吃的食物，大脑会说那是能量，快吃。之后大脑里就有了一套模式，看到食物吃掉感觉很好，这套模式不断重复。过了一段时间，你也许碰到糟糕的事儿，感觉心情不好，大脑就会告诉你吃好吃的东西能让心情变好。于是大脑触发了想吃的冲动，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东西，就成了习惯。喝酒也是如此，酒精为人营造出一种虚幻的美好，忘记现实中的烦恼。一开始是感觉有压力有烦心事儿的时候就喝一点酒，渐渐的生活无风无浪也会想喝酒，酒瘾就这么形成了。大脑的前额叶皮质是命令和控制中心，决策和自我控制等较高层次的思考就在这里进行的。当我们过度疲劳或者压力过大的时候，前额叶皮质会首先失去作用，也就是说理性失效了。 我们又回到原来的老习惯上。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和国际知名的专注于成瘾训练的专家，贾德森提出了一套改变习惯的练习。当我们被自己的行为绊住的时候，借助于冥想和正念，看清楚我们得到的是什么，一步步接近自己的内心与真实，从而在觉悟的状态下自然地停止这种行为。这样一来，才会在本能上戒掉那些上瘾的坏习惯，不管是烟酒、熬夜还是手机、游戏。成长是一场本能和自律的博弈，想要舒服是本能，修炼自己是自律，释放情绪是本能，控制情绪是自律。本能战胜了自律，我们会在垃圾快乐中越陷越深。只有自律战胜本能，才会拥有可掌控的丰盈人生。 我不敢想，甚至没了期待。你喜欢我，我喜欢你的爱，被群鸟叼走，被瀑布淹没，以为别人看不出来才怪。我不敢说，不知道怎么说。你讨厌我，我讨厌你的时候，凉掉的心奄奄一息，还可以吗？为什么不行？ 来自魏如萱全新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很小很小》。 魏如萱， 哎，这首歌的编曲是很有层次的啊，从最初的很内敛的钢琴，到后来突然间的弦乐啊，整个打得恢宏气势，到最后的电吉他，还有摇滚乐队。 嗯，对，他唱的也是张弛有度的。其实就跟着这个乐队，它很安静， 嗯， 细如游丝，然后又到非常非常的激烈，这种情感的碰撞都能在一首歌里显现出来。 对，这首歌的名叫《很小很小》， 很小很小。 它讲的是在爱情中，其实可能很小很小的事情会被放大， 嗯嗯， 很小很小的矛盾会被放大。当然很小很小的幸福感也会被放大 啊，那就好。 所以有时候你和他的感情不是别人所能看到和感知得到，是你们自己最为清楚的哈。所以这也是探讨了一个关于理想爱情的一个话题。好了，这个时段呢我们先到这里了，要转个身进入到今天晚上的第四时段，稍后一起吧。 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从未停止追求，忘了 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2:31:31，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八月份，一个全新的一周，周一，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嗨，22:31:4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雨夜的男左女右最后26分钟的时光。刚刚呢，我也特别让叶谦出去看一下，在建国门这边的雨势如何了。 我们的人品还不错。 哎， 变成小小的雨滴了，毛毛细雨。 但是在北部，我看在很多朋友的这个描述当中，雨量还是很大的。所以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市防汛指挥部提示：16日夜间，本市有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市民合理安排出行，注意防雷、防冰雹。避让积水路段，远离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等危险地带，注意做好室外搭建物和广告牌的加固，户外高空作业安全防护等工作，确保安全。 对，也就是说现在北部山区啊，还有昌平区这些在这儿的这些朋友还是尤其要注意。 对，我看了一下目前在朝阳门就是朝阳区建国门这边呢，雨势已经变小，温度是23度，然后明天呢还是多云的天气啊，明天是多云的天气， 不下雨， 最高温度是30度，最低温度是22度，东北风2级。但愿哈这个多云的时候云少一点，然后太阳多出来，对，能让大家把这个衣服啊被子啊晒一晒。所以北方人有时候是真的很理解南方人，就是在他们的梅雨季啊，在那样的时候里，哎，是怎么度过的？ 要不然你说，就是我说过，一家打开窗台晒这个衣服的时间是很宝贵的，因为它太阳一出来，你就赶紧要把之前梅雨季你根本晒不干的衣服啊、床单都晾出来晒，所以每家每户都像万国旗一样就给织出来了那些衣服。 哎、这个现在哈，一般有的洗衣机会有烘干的功能，其实也是为了在一些地带哈，经常下雨的朋友，解决他们的这个晒衣服的问题。 哎，这好多了。 是，天气有它的阴晴雨雪，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里其实也会有这样的，有时候就觉得打不起精神来。哎呀，感觉阳光不知道在哪里。 你一旦阴天了，你肯定睡不醒啊，这是人的就很常规的一种规律。 我说内心里啊，我说内心里，就是像我们说高质量的独处。 哦， 你有时候真的看手机刷剧啊，往往常常会让你真的很空虚，没有得到那种很想要的厚重的东西 啊、哦。那我们把高质量的话题继续下去，您们一定要再仔细听下去啊、哦。好，这首歌呢是来自 Simon and Garfunkel 的一首最有名的歌曲，叫做 I Am a Rock。 Gazing from my window.Below on the freshly fallen snow, I am a rock. I am an island. I'll build a walls. Friendship causes pain. It's laughter and it's loving and it's stain. I am a rock. I am an island. Baby, let me write a love song just for us. 蔡健雅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旧情歌》，你永远可以相信蔡健雅的声音可以用最简单的编曲配器啊，就像我们说的，好的食材往往是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烹饪 方法。对，这首歌也是一样哈。这首《旧情歌》呢，其实对于他的歌迷朋友来说，就是他首先是在2021年1月30日，在他的台北小巨蛋演唱会的时候呢，在毫无预警的大家呼喊的 encore encore 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就唱出了这样的一首歌。因为就是在现场唱的都是他过去出的专辑的歌曲嘛， 啊， 然后他在演唱会的时候把这首新歌就在1月30日就唱了 啊，本来2月14日想唱的是吧？ 6月份才出的专辑 哦， 就是在1月份的时候把这首新歌就唱了出来， 这是新歌， 也让所有的歌迷当时是喜出望外，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旧情歌也好，旧情人也好，我们总是会或多或少的一下子会回过头去，想起某段美好的回忆哈，即使这个人和这件事情早已经远离你的生活了，但他还是会给你一些美好时光的一些重现。 对，别怕想哈，别怕回忆。 如果说回忆已经变成了滋养你前进的一种力量，或者说已经是像讲起别人的故事那样的一种回忆，其实就是释怀和和解了。 对， 没有那么的纠结了。我们总要经历一个过程，请相信自己。如果说7年啊是一个人体的细胞的一个更新的话，那你的记忆其实在7年之后也会更新。于是乎我们这档节目已经2个7年过去了。 对 啊， 你更新2遍了，这人还没还， 还没有忘掉你瞧瞧你瞅瞅啊，感情之深啊。所以在聊天室当中会看到许多非常长情的听友哈，一直在和我们互动， 特别感谢。 嗯，对，包括今天晚上在读暖文章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太好意思哈，因为我们老说让大家对手机的依赖不要那么强烈， 但是我们呢也还在通过手机和大家互动。 对，大家在聊天室里也是完全不能够停下来哈。哎，好矛盾啊。那我们只能说你在其他时间里稍微的别玩手机一会儿，把一天中啊聊手机的，比如说你定量是5个小时，那其中有2个小时给我们。 其实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人类的这个沟通环境升级了嘛，它整体升级。但是呢你越是往后，科技越发达，越往后升级，越改变生活状态的同时呢，你前面所奠基的所留下来的所有生活状态都可以供为你复古的选择，就是说你越来越多套生活状态的选择可供你来挑选，这个也挺有意思。你像原来你没有前面那部，没有手机，没有BP 机，没有那个年代的时候，没有座机的时候，你的选择不多，对不对？但是你今后越来越多选择。 大哥，那批人都已经睡了。 我还以为那批人都已经睡了。 那都睡了啊。

突然之间重生了，变废为宝了、 哎、你把自己变成新一代的宝藏男孩，对吧？宝藏男人，也就是你蜕变了，而且变得很成功。 嗯，我们也值得期待一下这张专辑哈。首先从这首爱情哲思歌曲当中啊，变废为宝里还是能够听出很多共情的感觉。22:54了，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呢即将结束，然后也特别希望在风雨交加的夜里哈，每个人都能平安到家，不管是在哪里听节目的听友都能够安全的到家、啊、 是， 然后好好的睡个觉。下面要送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 嗯，诺拉琼斯轻轻松松一首歌送给大家，叫做 Cry Cry Cry。 晚安 晚安。 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二十一，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感谢 Listen to One 带领大家用耐心、用真心聆听我们歌声中的每一个细节，去掉浮躁聆听习惯，好音乐不盲选，爱你们，谢谢大家。 Listen to One， 感谢 Listen to One 真心荣誉音乐人，感谢真心聆听者，你们，谢谢聆听。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